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卫冕向誉，欲购从速。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四節今日仲有兩日就到十一月噶啦，麻煩各位支持 MyRadio 嘅朋友咧，盡快上嚟，盡快交月費啊！嗱，咁啊，玉敏講完呢個鍾漢林咯，啊， 嗱，咁啊講啲正面啲嘅咧，嗱，啱啱開完呢個19屆五中全會，阿董啊，咁你知啦，開會嘅時候你就唔知佢噏乜係嘛？開完之後佢出個公佈，呢個共產黨嘅做法嚟嘅係嘛？咁啊，究竟誒？在这个即是中全会里面有没有拗撬啊，有就官某些议题啊，大家的意见是什么啊，我不知道。跟着出了公报就告诉你，中国共产党第19届、第五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简称19届五中全会，就今日闭幕。咁会后就发布呢个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咁提出呢，在2035年咧，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嘅遠景目標。咁啊，14、15時期嘅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及原則，14、15咧就係第14個五年計劃。OK， 呢個14、15啊，咁大家計一計條數就計到噶啦。由1949年到而家有幾多個五年計劃？呢個第14個五年計劃，14、15係唔計嘅啊。咁啊，另外咧就2027年咧就實現建軍100年，呢個奮鬥目標。咁就個公佈咧，嗱呢啲就全部都係嗱嗰個具體嘅內容係咩咧？咁我想講一兩樣就係呢個全會提出嚟2035年基本實現呢個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就包括要躋身喺創新型國家嘅前列。咩叫創新型國家咧？咁你就係講科技啦，係咪？而家好巴閉啦，認為自己係一定係一個啦，係咪？咁但係你唔忘記，你啲科技我哋控制人民第一，第二就愛嚟征服世界，有呢個企圖。但當然啦，征服呢個教育人口，你一定征服唔到啦，係咪？你騷擾世界，咁好啦，要將呢、這個。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即這些我就真的很難明白。你明白嗎？即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即是你那個管治的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們的理解，如果你要將國家的治理、國家管治同埋嗰個治理嘅能力要現代化嘅話，你冇民主點現代化咧？點啊？嗯，係嘛？咁你係冇咪噶？唔係你點現代化咧？叫你極權現代化而家就係。 係監控科技現代化，用監控科技去控制成個社會，係嘛？ 係現代化噶呢啲係。咁呢個係屬於技術方面啊嘛。 嗯。 係嘛？但你的意識形態很保守的嘛，是不是 全民控制。 跟住最好笑就是話，要基本建成是一個法治國家、政府和社會。這個國家是法治的國家，法治的政府，法治的社會。那 你可以說現在不是法治，那真的不是嘛，是不是？你拉了那個人，可以困了他一年，他家人不能探他，跟住到審判的時候判了他有罪，就通知你家人來，現在他坐牢了，這樣。這些就是中國法治嘛，是不是？你有沒有貪官污吏一大堆，這些就是中國法治。 係咪啊？喂，香港搞到軒然大波，去年一年來搞到而家咁樣，就係唔信你嘅法治啊嘛！你嗰個逃犯修訂條例，你送裝咁，唔相信你嗰個法治啊嘛，係咪啊？就係咁解啫嘛，係咪啊？要將個國家變成一個法治嘅國家，政府變成一個法治嘅政府，要呢啲講好易啊，係咪？政府梗係要守法啦，係咪？咁但係你個政府，你個政府立法，人民冇智慧嘅餘地噶嘛，人民冇權立法噶嘛，係咪啊？所以你睇到呢啲咁嘅公佈就好笑嘅，係咪？咁仲有咧就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嗱呢、這個就真係好離譜啦！你而家唔係話屌你咩就嚟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咩？點解你嗰個人均生產總值係中等發達國家咧？你唔可以做到發達國家咧？請問，係咪啊？仲係2035年喎，而家講緊係 唔係依家喎？唔係喎，依家喎，仲要啊，仲要搞搞多成15年啊，先搞掂啊！啊， 十幾年後嘅事喎，即係如果你習近平未死咧，因為你冇任期制啊嘛，係咪？咁你到2035年啊，就80多歐係嘛？咁你繼續做落去，咁睇下可唔可以實現呢一個即係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政府社會顯著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同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去到中等國家發達國家嘅水平，中等發達國家係嘛？咁嗱，呢份就係佢嗰個公佈啦，係咪？咁啊，仲有咧就係話要建設更加水平嘅。高水平的平安中好笑的这些词汇，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屌你们文胆捉他们很猖獗，一句之两个字重复，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高水准的平安中国不行的，平安中国讲法又很奇怪，是不是？所以林鄭月娥你要努力去讀呢一篇公佈，第日你可以噏出嚟啊！你老尾而家嗰啲中文就喺呢度學翻嚟噶啦，係咪？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一個句子裏邊一兩個字重複啦，屌你咪啲中文啲詞彙咁撚貧乏嘅，係咪？更高水準、更高質素的平安中國得唔得？其實都係屌你冇解嘅，基本上係咪？呢、這個講法必須有具體嘅事實。你去論證咩叫做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啊嘛？即係平安嘅社會、平安嘅國家有高水平同 低水平， 都係用平安，冇啦，點可以用高低水平用水平嚟形容平安？形容個社會係一個平安嘅社會，用水平高低嚟形容嘅，好笑咧，你話？咁既然係低水平。佢即係代表平安啦，係咪？咁你低水平又叫平安中國，高水平又叫平安中國，真係！即係我哋呢啲搞文字工作嘅睇得到呢啲文字。喂，你嗰個係中國共產黨中全會嘅公佈嚟啊，大佬，係咪？跟住就堅持總體國家社誒國家安全觀，同埋林鄭月娥要學啊！嗱，而家我哋港區國安法嘅實施係嘛？特區政府係嘛？根據中央政府啊，即係我哋即係按照中央政府嘅嗰個指示係嘛？啊，即係落實呢一個國家安全法喺香港啊，令到香港成為一個高水平嘅平安香港。 咁而家就係平安。 習近平主席的總體國家安全觀， 跟他寫埋啦，寫埋啦， 寫撚埋啦！一係你俾啲錢我幫你寫，咁呢個咧，其實呢一 part 咧提到嗰個國家安全嘅實施國家安全策略，防範化解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嘅各種風險，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確保國家經濟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即係我自己睇咁多中共即係歷史大會嗰啲文告，係咪？或者中全會啲公佈呢篇都算真係啲文字咧，唔好講第二樣，文字都可以算係差到極，係咪？低水平嘅 一個中傳中共中傳會的會議公佈是低水平。跟住仲要好笑喎，跟住就嗱，跟住聽日咧就呢個中共中央啊，咁就要會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嘅精神，跟住咧就發散落去個去要學習呢個五中全會嘅精神。咁當然有好多人關心嘅就係呢個五中全會啊，一個咁重要嘅黨嘅即係嘅會議係嘛？中全會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共產黨呢啲政治體制底下咧，嗰、那個係一個最高嘅權力機關嚟嘅，係咪？開全國代表大會嘅時候，就係呢個全國代表黨代表組成嗰個代表大會嗰個，梗係最重要啦，係咪？嗰、那個係選舉中央委員，係咪啊？咁然後由中央委員去選舉呢、這、一個即係。黨的其他領導人咁樣咁啊，選呢個政治局委員，跟住選政治局常委，係嘛？黨嘅總書記咁樣嚟噶嘛，係咪？好啦，咁休會期間係嘛？佢五年開始噶嘛？休會期間就係中全會中央委員會嘅全體會議，就係最高嘅權核心， 嗯， 係嘛？好啦，中全會開完之後，就即係。那個權力就下放到黨的其他組織嗰度，喺中央裏邊係嘛？啊，咁你有中宣，有中誒中組辦有咩？即係有中宣辦，有中宣部，有中組，咁啊分工啦，咁樣嚟噶嘛？係咪有中紀委同埋中央軍委？呢啲全部都屬於中央委員會喎。歷屆你睇嗰啲有關公佈，有啲中全會好重要嘅嗰啲公佈係，你明唔明啊？咁啊， 十三屆三中全會， 十一屆三 中全會， 十一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就真係撥亂反正，鄧小平復區係嘛？1918年，嗰、那個係有歷史意義嘅，對共產黨嚟講。咁呢個五中全會，當然十九屆五中全會啦，跟住就到二十屆，即係開多兩次中全會就到二十屆㗎啦，你明唔明啊？係嘛？二十屆咁又係繼續呢個習近平咯，咁就習近平嚟已經做咗十年㗎啦。如果呢一屆完咗，十九屆完咗就做咗十年㗎啦。再嚟就係、是、啊，即係千秋萬世啊。OK 啊，咁呢個又係打破咗鄧小平所設計嘅嗰、那個所謂接班嘅制度嘅，係嘛？咁啊，大家不妨拭目以待，係嘛？睇下佢係咪真係。可以捱到第二十屆嘅，咁你話呢種政治，係咪？呢種嘅政治有好多人認為高效率，係咪？即係不但止高效率，係咪？係對成個國家係有好處嘅。呢啲就係十三億、十四億中國人民嘅諗法嚟嘅，係咪？咁香港人咧，而家好多都又有呢種諗法啦，因為人民。見到佢實在太強啦，唔係咁，但係歷史唔係咁樣寫嘅，係咪？歷史唔係咁樣寫嘅，歷史就係暴政極權終將會被消滅，啊呢、這個就係歷史，係咪？咁我哋又唯有，如果你係翹首盼望， 等啊等啊， 忍耐一下，係咪？如果你就係通俗啲講嘅就係、是、有最後一口氣喺度。都唔好咧死住 ，OK， 就係咁啦。好啦，啊節目講完啦，咁啊大家記得交台費啊，支持呢個 My Radio 繼續發聲啊。咁你哋支持咧，我哋就收工啊。我就去醫病，正式退休。百病逢身，如果未家開始啊，要戴呼吸機瞓覺。你話仲要係聲勢力竭，都要放蚊海嘅就。諗住休息一輪咧，我就日寫嘢最好啊，最好就唔撚講嘢添啊！你台長講撚曬佢最好啦，唔好成日我一個人由頭講撚到落尾，跟住你就喺度笑，跟住我就喺度繼續講。OK， 記得支持台長嘅一周時事啊！即係我發覺嗰個台費收得好撚少啊，台長嗰度。唔係佢唔靚仔啊！唔係佢講得唔好，係佢冇叫你哋交台費。 就係、是、所以我冇叫啫嘛，因為我冇叫啫嘛。OK， 拜拜。